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日呢位嘉宾咧，其实就唔使点多介绍嘅，由电台开始做到去编剧、电影、音乐剧嘅监制，仲出过唱片，当中一部脍炙人口嘅作品，仲长做长有，由八十年代中嘅广播剧改编成九十年代嘅电视剧同漫画。二千年初咧，仲搬埋上音乐剧嘅舞台，做足超过二十年。今日我哋有多妻小男人蛋哥郑丹瑞。 Hello， 两位好，两位好， 我介绍埋我嘅拍档啦，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蛋哥，我想先讲少少先，因为咧，我好少喺节目里边咧，即系咁恭维嘅， 透露啲小秘密。 系啦，因为咧，其实我真系喺大学嘅时期，仲系一个大学生，讲紧系二十几年前咧，就喺台下听蛋哥讲，分享好多故事。因为蛋哥嗰阵时好成日都，我同一间学校大学啦，咁样嗰阵时你成日都翻嚟同我哋分享。作为一个好多故事嘅人，好多创作嘅人，我真系想借呢个机会多谢你啦。当时佢讲咗好多，令我觉得即系啊，入嚟呢个行业里边咧，系有多开心嘅事啦，有好多好玩嘅事啦。直至到我入咗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开心同埋好玩咧，都系占好少部分嘅。真正咧係有好多好多好多辛酸嘅事情，所以今日要借呢個機會同你慢慢傾下。 所以嗱，你咁樣講咧，我就即係我成日都提點一啲年輕人咧入行咧，即係尤其是做我哋呢行要靠講嘢咧，其實真係好小心講嘢。即係突然間就係、是、咯，五十年之後突然間又有一個年輕人走嚟，哎，我當年咧我聽過你一句咩説話咧，即係我突然間係啊。好彩我以前都係即唔我都我個人已經好放肆㗎啦，但係都好彩我講嘢嘅時候咧，我都會自己有檢點嘅，因為原來發覺真係唔單止你，即係唔係恭維我，而係實在有我講過一啲嘢，佢哋原來記得嘅，好多年後都記得㗎，真係好得意。 咁我就有啲戰戰兢兢嘅， 點解咧？ 嗱，真係呢、這個我都好少講，我都好唔好意思嘅。我曾經都受過嘅，首先就。即係塊面啊嗰樣嘢，同埋咧，我曾經咧係跟一位嘅人士咧去戴一個圓形嘅、圓啲嘅眼鏡，咁嗰時有人話我似某一位嘅， 我哋似蛋哥， 係嘅啦，係曾經嗱，我都話即係好唔好意思，而家係唔似啦，係啦，但係曾經有人真 係，我想諗下先，其實如果你咁類型都 OK 嘅，都 OK 嘅， 係啊，即係圓形眼鏡，咁所以咧，其實我即係就係咁啊，即係心理學就係咁啊，你一話似邊個咧，你會特別留意 哦， 係。嗰個人嘅一啲嘅動向啊，或者會點樣？因為咧，我又係即係中意講嘢嘅，咁所以啲人就特別咁樣講，所以我即係喺今次係第一次，真係有機會 講嘢係 蛋哥 叻，當然係蛋哥其中一個，即係我哋會記得嘅嘢啦。但係同時間，當年咧其實有唔同，因為我哋間大學都出好多演藝圈嘅導演又好，編劇好。蛋哥翻嚟其中一個另一個關鍵詞咧，對於我嚟講係知性。即係有一種知性嘅知識分子嘅感覺，文人嘅感覺嘅。呢一個咧，我想問翻轉頭咧，就係其實你呢、這個，因為我哋剛才講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啦，電台又好，電視又好，電影又好，但係總體嚟講都係一個好文嘅創作人。呢、這、一個身份係咪其實好早你已經確立咗俾自己，定係還是係點樣嚟嘅？ 死啦！即係其實我實到今日我都唔覺得所你口中嘅知性啊，或者咩嘢，或者係因為嗰個時代。係塑造咗一啲我哋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年輕人咧，當年所謂嘅知性就係嚟自啱啱我哋長大嘅時候，本來就係即係我其實我屋企我係都好好所謂嘅，我有九兄弟姊妹， 你係第九個， 我係第九嘛，咁所以而且嗰年份差好遠，所以佢哋係唔係好有時間去同我溝通，咁變咗我成日都係一個人。咁我一個人嘅時候咧，我就要自己去揾我自己嘅樂趣。嗰陣時候冇電視，唔會有手機啊，我冇嘢睇嘅。唯一就係隔離屋嘅一個婆婆好好嘅，佢俾鎖匙我。你得閒入嚟自己睇電視啦。咁嗰時黑白電視嚟。啊，我好死唔死，我睇嘅就幾樣嘢。我唔知點解㗎，即係第一嘢，我就睇到劉家傑，我就睇到黃霑。我好中意佢哋企喺度講嘢咧。我好好鍾意聽，唔知點解。然之後我喺呢個黑白電視，我擰過去英文台呢又好好睇。因為嗰陣時有好多黑白嘅，但係好多綜藝節目嘅，即係喺美國。 但嗰啲綜藝節目咧，喺啲好大嘅歌手、歌星啊，即 Sammy Davis Jr. 啊、Dean Martin 啊、Frank Sinatra， 佢哋又唱得好好，佢哋又講得好好。咁我就喺度，我唔識嘅，我喺佢度學。跟住再大啲嘅時候，到我行入呢個就睇呢個花花世界啦，就開始睇電影啦。 嗯， 好中意睇電影，因為我冇娛樂啦嘛。咁然之後，我個睇戲係點睇嘅咧？係星期六12:30、2:30、5:30、7:30、9:30咁睇。我去補習嘅賺嘅嗰啲學， 全部擺曬落去， 全部就喺九喺尼敦道走嚟走去喺逐間戲院睇。咁而嗰陣時就有杜魯福啊， 嗯， 有啲 Allen 啊，即係我係喺佢哋嗰度係吸收咗呢一種嘅即係嚇。光影的那嗰種嘅魔力， 係咯，你光影你都是揀緊從新浪潮到東岸紐約的電影，都是揀呢啲嘅，都是呢陣除 嘅。係嘅，即係係咯，即係我好中意嗰陣時，啲人就奇怪，哇！你睇 Woody Allen 好多對白，你聽唔聽得明㗎？你知唔知啊？我嗰陣時係攞本拍子簿，周日戲院抄對白， 嗯， 我唔知道自己第日會做乜嘢， 嗯， 當一刻。我唔知點解就係我睇戲咧，我覺得我自己我好似唔係好明佢講咩喎。你估我幾嗱？我唔知講唔講得。我睇完嗰部戲，我覺得我唔明啊！即係我要睇多次，我冇錢啊！我匿埋喺廁所攬廁啊！然之後佢到我平日睇2:30，好啦，5:30我就行翻出嚟，又因為唔會好多人會爆噶嘛。然之後就抄啊！抄對白，抄分，我都唔知嗰啲叫分場。我嗰陣時係咁樣樣喎，但我唔係話啊，我要做導演，我冇諗過任何嘢，我只係好中意。 但係都得意喎，嗱，即係通常我哋會遇到一啲嘢唔明、唔太理解咧，反而會抗拒噶嘛。其實嗰時你係嗱，再加上咧嗱，一路你都睇好多光影嘅媒介或者媒體啦，但係你一個開始係寫嘢嘅。係咪？即係你一開始係寫嘢嘅喎。因為我喺度諗緊咧，就係頭先一路睇嘅時候，應該即刻會想像到一個就係好年輕啊，但跟住咧嘗試去拍嘢，或者係當然以前拍嘢會難啲啦，係啦。但係會睇下就即刻進入嗰個，但係你反而係去一個寫嘢，而且可能係影像上相對上少啲嘅，係啦。點解咧？ 咁 你純粹機會，因為 其實係首先我係中意寫嘢嘅。 嗯， 我細細個寫作文，我最中意作文。作文唔使讀啊嘛，寫貼堂嘅，即係我寫嘢都小學、中學我都幾叻嘅寫嘢中。但係我亦又係我嗰段時間嘅鄭丹瑞係冇好似我身邊嘅同學咁，我身邊嗰啲同學已經好去到 form four、form five 咧，已經好知道自己將來要點。即係我要跟住嗱 lower six。就大家已經開始考中大啊，唔知咩嘢啊咁，而我仲係傻下傻下，因為我讀聖保羅，對面馬路就係香港大學，冇理由噶，過條馬路就讀香港大學，我冇理由讀唔到噶，我唔知道係可以讀唔到嘅。咁然之後我成日有個笑話我講嘅就係 lower six 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啊，即係或者其他嘅大專學院校咧就會嚟。介紹下佢嗰啲科目啊嘛，咁有一日就係我啲同學，喂，聽日咧全理系啊，浸會全理系走嚟講啊，喂，一齊去聽啊咁。我都唔係教徒，我唔去啦，我以為係傳播道理。我冇呢一生嗰陣時候，我係冇諗過將竟然自己一畢業，原來我就係入咗全理系，就到今日你訪問我。 啱啱啱。 但嗰時你真係有得揀喎，嗰時入全理系我相信而家入全理系都應該係最 top， 而以前應該係最 top 嗰批，你應該係入到其他地方。 其實我係因為我係我嗰陣時叫 matriculation， 大學入學試，咁佢有叫 2A 3O 嘅兩個 A level 三科 O level， 我係肥咗一科 O level， 咁所以我其實唔合格嘅，咁我唔合格咧，咁我又要即刻要揾學校讀啦嘛。咁因為我唔合格，大學即係 university 就唔使諗啦。咁於是我就要開始揾大專院校。 當時都係學院啦。 學院，因為嗰陣時係學院啊嘛。咁啊，然之後啊，而唔係話我中意讀全理系，我當時都唔知全理系係咩，只不過我睇到佢 requirement 唔使我肥咗嗰科咩事， 係 搏下啦。 但係唔打唔撞又撞得好似好正咁， 好正喎。 到今日我就覺得係上天嘅 calling， 我覺得我行入又行入去呢一個烏溪沙嘅 open day， 係 即係第一日到今日為止，我覺得係個天一路擁住我去。 係咯，因為你睇好多關於無論係電視電影，好多嘉賓都可能會有咁嘅開頭嘅，就話我好中意電視電影，但通常我聽到下一句咧就係、是、我跟住就開始模仿。 嗯， 但你剛才講嘅咧係翻翻文字先嘅，你去抄分場，你成，跟住咧就開始去到就係、是、入咗嚟傳理啦，然後因為個地區嘅原因咧，又好近電台喎，又導致到好似所有事好近地發生到咁，真係一步一步喺如果係寫劇本嘅時候都係一個安排嚟喎。 即如果喺呢個傳媒嘅世界入邊咧，其實我最早我讀緊書，我咩都唔知道自己將來會點嘅時候咧，我係最瘋狂係聽收音機。 嗯， 嗰陣時因為有即商台有餘爭，香港電台有阿陳任、吳石輝，即佢哋，我係喺佢哋嗰度攞到好多音樂世界嘅知識。 嗯， 然之後啊，仲有當然就係嗰陣時嘅《中學生周報》啊，係青年周，即係周報啊。 文人 唔係，哇！我睇到哇，佢哋寫嘢咁勁嘅，咁我反而係模仿佢哋嘅不足喎， 即係羅卡先生嗰啲。 哎呀，冇錯，即係咪佢哋係我哋嘅係我的前輩嚟嘅，係佢哋影響得我好緊要嘅。你一定聽過陳偉文前輩啦。 嗯， 其實小男人周記就係向佢致敬嘅，當年。 哦，係咩？ 陳偉明喺電台嘅時候曾經做過一個夜晚深宵節目， 係 咁就名我唔記得，但係佢就係用一個德國人一個獨白。加仲要係啲法國歌啊，唔知咩嘢，即係型到不得了嘅。咁然之後，我就講下佢嘅心事嘅，或者佢個歌，佢嗰陣時，呢個禮拜遇到啲咩嘢？哇！我即係差唔多，佢做親節目我就追。 嗯。 咁好啦，跟住就到我做節目嘅時候，即係我諗起啊，我如果我真係我應該跟佢呢個 format 喎，因為嗰陣時冚唪都係 DJ show 啊，成。咁所以先啦，咁呢個後話咧。但係我當時係實在受好多嗰啲。當代嘅文化人嘅前輩影響， 但係講到小男人周記就，等下一節翻嚟要慢慢講，因為呢個都真係蛋哥，我諗第一個最我哋叫做引人注目嘅作品，翻嚟下一節再講。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蛋哥鄭丹瑞喺度。剛才咧，蛋哥我哋講到呢一個小男人周記。咁咧就，我覺得呢個作品好值得講。其中一個原因，除咗佢可以創作上嘅彈性，我覺得好好玩之外咧，另外就係關於你嘅身份啦，就係佢咁多年橫跨咁多年嘅創作咧，其實不斷轉緊個媒介嘅，同時間亦都反映緊你剛才講話，即係第一代香港 slasher， 即係電台啦、電影啦，到音樂劇啦。其實呢一個作品點解咁著迷？點解不斷揾唔同方法去？做其實當中那個過程是怎樣？ 冇的即係去到今日，你問呢個問題，即係以前咁我就哇好多大計啊，好多成啊咁。但我而家look back 睇翻轉頭咧，就係我第一日突然之間諗起我要做小男人周記嘅時候，即係廣播劇啊，係因為我唔識做當時嘅電台嘅音樂節目嘅 DJ， 我做得好差。我冇音樂節奏，我冇成日俾人燉冬菇嗰啲啊，講個口水都臭啦。我俾人燉冬菇，咁然之後，其實我係好中意做電台音樂節目主持人，但係我完全冇嗰個天分。咁如果你要再 stay 喺呢個地方嘅話，你就要話俾你嘅老細聽，你得㗎，你唔好炒我，我得㗎，你唔好炒我。咁我喺度諗下，我可以做到啲咩嘢咧？當時啊，朝頭早。又有鄧愛林，又有歐瑞強啊，即係伍嘉廉啊，跟住喺嗰度，我唔會攝到個位入去做得好。 嗯。 咁然之後就係人做我唔做，咁就殺出條血路啦。 嗯。 佢哋係因為佢哋啲音樂知識，佢哋嘅音樂節奏，佢哋對於歌認識好豐富。我冇呢方面嘅天分。 嗯。 我又唔努力，但係我識寫嘢。 努力寫嘢。 我寫嘢，我讀，因為我嗰陣時令我 set slasher 啊嘛，我另外一個身份，我係一個麗的電視嘅編劇。 咁喺嗰度我係學緊好多嘢咧，跟好多大師學嘢咧。唉，咁我可以攞啲嘢過嚟依邊做。然之後，當佢哋行入直播室做兩個鐘頭，行翻出嚟嘅時候，我做一個十分鐘嘅，我要做幾萬，我要錄咧，我要寫咧，寫完要錄，錄完錄得唔好要剪咧，剪完之後我要點樣擺首歌落去咧？即係成件事做起上嚟係要咁樣樣。 嗯。 因為咁樣樣做下做下之後，我就覺得咦咁啊，我真係可以試下做一個完全係要由第一粒字第一首歌要準備好曬嘅嘢。咁、就叫小男人走記啦。咁啊起咗啦，咁啊陳念家好好啦，就係、是、我 partner 佢幫我寫咗。 阿潘， 我唔知道呢件事會發生係。到今天你都仲喺度問緊我，即三十幾四十年前嘅事，我當時係唔知道，當時我只係想 survive 啫，我想生存，我想喺呢一個啊誒呢個電台嘅當時個潮流文化係全部都係音樂節目為主導嘅，我竟然殺出一個劇場版，咁而誒幾得意喎！你講緊嘅嘢係當年貼地嘅嘢嚟嘅，梁歡一個三十幾歲，咁於是。就成立咗啦！呢件事喺電台係成咗一個 phenomenon， 但係我都唔會唉咁我就翹埋手朵啦，我就準備拍戲啦，我就做男主角冇。我當時完咗，我仲誠惶誠恐，喂會完噶嘛？完咗你哋仲中唔中意聽我噶？我當時嘅擔心都仲係呢一類嘅。咁好啦。咁做咗兩做完呢件事係一個相當之即係大家覺得好勁咧，呢個即係喺當時係一個衝擊嚟嘅。咁我身邊嘅朋友就出書，即係想話不如你既然有一沓稿喺度啦，你點解唔出書咧？咁 延續佢 係啊，哇！一出書第一次就四十幾版啦，都唔好講第二三啊，第一版出嚟已經四十幾版，係癲咗，大家係癲咗。我又唔知道會發生啲咁嘅嘢，係冇人會，我哋唔係話我哋開會嗱，咁我哋跟住出完書咧，跟住就拍電影，跟住去電視喎。啊，做完電視咧，我哋咧冇啊。 但係當刻你已經感受到佢受歡迎啦。 感受， 嗯， 但係我都係一個靚仔嚟啫嘛。 冇特別計劃到啲乜嘢。 冇，完全我唔識 marketing， 唔識乜嘢冇啊，即係唔會哦，有亦都唔會有經理人，我冇咩有咩經理人啫，唔會啊，有經理人睇到啦，我簽咗你先，唔好講少，咧冇啊。簽咗林珊珊，簽咗何嘉麗，當年都唔簽我，就知道我有幾多料到啦，係咪？咁所以係，我成日覺得呢件事係個天一路擁住，哎，係時候啦，誒，做下電影。 嗯。 喂，做電影你自己做翻主角，蔡瀾先生嘅口語嚟嘅。 哦。 係啊，係蔡瀾先生。你使乜揾第二個？你自己做翻，你把聲就係梁歡啊嘛，冇第二個做到。 你覺得嗰陣時你 ready 唔 ready 做幕前㗎？ 唔 ready。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唔 ready 啊，我覺得就係大家入去睇到一個唔識演戲嘅人做咗一個男主角，而嗰個男主角就係一個傻傻戇戇， 嗯， 可能如果識做戲未必做到呢一種感覺嘅梁寬， 未必做到嗰個少少戰戰兢兢啊，唔知點好啊咁樣。 其實嗰個唔係演出嚟嘅，即係到今日我而家睇翻自己嗰幾部，我都唔呢個呢個啦，呢個做咩？即係當時我覺得一定會有好多同學啊，點解揾佢做啊？都唔識做戲，但係最好彩就係呢個梁寬或者呢個小男人周杰嘅電影，你需要嘅唔係要佢做戲，係咯，即係嗰個得意嘅地方就喺呢度。 我哋後來喺電影學院咧，真係 鞭撻緊啊！ 我哋係睇小男人周杰嘅時候，就講翻你剛才提過嘅 Woody Allen。Woody Allen 去寫啦，但係同時咧，佢本身嘅人就好似係有種緬甸。然後當他演出翻嘅時候，其實就是做翻嘅嘢。但係我哋就開始討論緊所謂演技，究竟話做翻自己，有每一樣嘢叫做翻自己啊，定係還是嗰個都係另一種演出等等。但係嗰個是一個好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參考點嚟嘅。 係啦，嗱，依家既然去到呢一個時間，我承住阿蛋哥咧，佢話我未準備好㗎，又有啲緬甸，我睇可唔可以激發出嗰種小男人嘅緬甸出嚟咧？ 今時今日好難。 係啦，好難，但係試一試。我哋咧就係手上咧就有四個嘅信封 A、B、C、D， 咁咧裏邊咧都有一啲唔同嘅選擇，去俾阿蛋哥咧去做一啲選擇。 1500、4400同埋 20000咁嘅題目嚇，要答到先得。好啦，咁啊先去揀一個先。 A B C D A 啦 A 啦 A 啦， 我好怕呢啲嘅 嚇， 我好怕揀呢啲啊，答呢啲 喂，但係你咧真係突破到啊！ 揀完你都唔會揀嘅，唔俾啦。 係啊，同埋咧，我哋次次咧都係啲嘉賓都係揀 C 嘅。 哦，係喎，又係 啊！你突破咗， 好似第一個嘉賓， 第一個一開頭就揀 咁。你作為心理學家，你點解啲人會揀 C 咧？ 佢哋話咧答題目咧 A B C D 咧揀中間啊。 我哋研究 證明你係唔走呢個正路啊！ 唔關心理學事，係關我哋嘅教育制度事。啲老師話 M C 就揀 C 啦，咁樣亦都證明咗你唔聽老師講嘢。 係啦。咁啊嗱，依家咧就有兩個電視同埋電台，係啦。嗱，咁我就唔係要阿蛋哥揀咧電視啊定電台啊，中意做邊個啊咁樣嘅，反而咧有少少困局啊。我自己覺得咧，依家電台同電視咧都可能係有啲困局嘅，即係有好多娛樂啊。streaming 啊，各樣嘢啊，咁年輕人有手機啊，有社交平台啊，咁樣想問一下咧，其實電台先啦，有啲乜嘢？其實佢個角色同以前會唔會已經好唔同咗？佢有咩新角色可以扮演嘅咧？ 你仲聽唔聽電台㗎？而家 你 interview 我啊？即係我而家要嚟做電台嘅 CEO 電台 CEO 你可以點樣幫 人？首先我先係啦，你有冇聽電台習慣先？而家？ 冇，真係唔好意思。 做電台嘅時候咧，做電台嘅時候聽電台，其實自己做電台嘅時候， 做電台梗要聽啦。我嗰陣時我老細叫 YT 嘅喎，即係佢每日都會問你一百條問題，你都要有答案嘅喎。嗰一百條問題都係關於電台嘅幕前、台前、幕後嘅，你冇得唔去聽、唔去知嘅喎。而嗰陣時係學嘢最多嘅時間嚟。係，咁。即係我覺得我唔識答呢個即係話電台而家咩困局？我覺得首先我因為我冇打算再去做電台啦，亦都好少聽啦。但係正正就係而家有咁多個媒體喺度嘅話咧，電台英文係咩啊？佢係 broadcast 啊嘛， 會唔會就係 broadcast 啊？ 佢嘅 broadcast 嗱，我哋而家做我哋嘅所有嘅平台啊，我哋自己啲油管啊咁嗰啲係好窄好重嘅，係咪？唔中意你嘅唔會聽你啦，唔會 register。但係 broadcast 就係你隨時都聽到，咁好啦，個分別喺度。咁你點樣 broadcast 係即係魚翁殺網咧？咁即係要由呢一個考慮你個電台應該點做咯？即係其實一定要同當然同我哋嗰個年代一定要有好大嘅分別，因為世界已經唔同咗。而家講緊 AI， 你唔使乜主持啊，你揾三個 AI 啲聲音嚟已經做到啦咁。咁但係點做咧？嗰樣嘢係乜嘢嘢嚟嘅咧？我唔識啊，即係你問我，即係我今日點行入電台，我真係唔識做。 但我想借呢個講，就係我覺得蛋哥你係幾快去接受所謂新嘅媒體，即係無論做電台嘅時候，你諗到啊節目上我揾新嘅方式，好啦，到電台一個聽嘅東西變成電影影像嘅東西，到後來你做好多唔同嘅媒體，直至到近年你做。即係我哋叫做網上嘅平台啦，嗰個快同埋嗰個接受咧，你係自己逼自己定係還是你都真係咁係中意試新嘢，好快就想去試新嘢？ 我係一個好蒙查查，但係又有新嘢試嘅人。譬如話我網上嗰個頻道嘅健康頻道，唔係我話係我要做一個頻道啦，人人做 KOL， 我又嚟做。大家叫我做，喂，你做下 KOL 啦，你可以講下你以前，即叫，講下你嗰啲啊，你幾廿年啲娛樂新聞啊八卦，即 before 疫情之前，我拍戲嘅，唔做呢啲，我唔識做呢啲嘢。咁而家忽然之間咧，疫情突然間做咩？你陣間做你做學人做 KOL，人哋 KOL 一部機動喺度嘅啫，你使乜三部機？你都唔係做呢啲嘅，又好奇怪。但係。成件事我只係能夠講一樣嘢，就個初心。即係到底我要做，點解要做呢件事？係因為嗰個疫情，大家喺好混亂嘅信息嘅時候，我試下用大家認識鄭丹 Sir， 鄭丹 Sir 去揾一啲大家係專業嘅醫療人員去話俾你聽，佢而家嘅狀況，大家定啲唔使驚，唔使驚。 正確嘅資訊。 我只係當時係呢個心去做呢件事，係冇諗住做到今日。我諗住疫情完就完噶啦，大佬自己揞荷包噶，邊個俾錢？ 當時係咁樣嘅。 喂，你三部機使唔使剪片先？咁邊個剪片啊？你都要揾人嚟剪㗎，係嘛？然之後擺，你都要俾，你都要付費俾人㗎喎。 我點知道第日會原來我完全唔知㗎，即係話原來咧做咗完啦，就要就會有廣告收益啊，唔知都養唔起佢哋啦。 嗯，你係咪由頭跟到尾㗎？即係從咩內容到佢哋剪成點，點樣剪有冇嘅？ 剪就我交俾專業嘅、嗯，我成日我自細就被圖分圖就係用人莫疑、 嗯， 你用得佢你就要信佢。咁咯，咁所以即係我就係我知道我要做咗嗰個訪問啦，我要嗰啲嘢，然之後我又知道我啲同事係會將一個好有水準嘅擺出嚟。 係，你以前都已經係咁，即係以前即係準 係啊， 好後生嘅時候。 係㗎，係㗎。 哦，蛋哥慘啦，我想講咧，我哋呢一節又完嘞噃，下一節翻嚟繼續同蛋哥傾下偈。 好多嘢講咧，我。 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啦，我哋繼續講下呢一個多妻小男人，就係我哋嘅蛋哥啦咁樣。咁每一集其實學人沙龍嘅即係人訪嘅環節咧，都會邀請嘉賓去即係揀一件好珍貴嘅物件上嚟分享。今日呢件物件咧就珍貴之餘，仲好多情屋企情嘅一個感覺喎，蛋哥。 即係我好感恩，即係我嘅 brought up 我父母，即係佢俾咗好豐厚嘅遺產俾我。呢、這個遺產就是我的家訓， 嗯， 即係我來自一個小康之家，即係爸爸是即係一個人去孭起一家一頭家，咁我係即係我原來到我而家我做人爸爸啦，我就會發覺原來即係做仔女嘅係好睇爸爸佢點樣去做，然之後即係好影響佢第日出嚟做嘢嘅，咁所以即係我係好睇我爸爸嘅。 爸爸係點樣嘅？嗰陣時細個。 佢只係一個佢係一個銀行分行嘅即係小職員啦。咁然之後佢係食飯要坐低，爸爸食飯，媽媽食飯，阿婆食飯，咩咧嚇食飯。 好規矩。 規矩嘅。 嗯。 佢唔打嘅。佢鬧。佢唔係要我考第一，佢從來冇要過我考第一，佢從來冇要求過我做咩讀咩，佢冇要求過我幾兄弟，我哋全部自發，唯一係我最唔生性自發都冇用嘅，啲成績太差。但係我就算成績咁差，當日我考唔到香港大學咧，我真係唔知點樣面對我老豆，因為正就係因為佢冇俾到任何壓力俾我，而我就咁以為自己好似我家姐好叻啊，我哥哥好叻咁，原來結果唔係。turn out 係令佢失望，所以我先至我無論如何我都第日我都講，我其實考香港大學時嘅肥佬，我最後我都補考翻一科， 嗯， 係 make sure 我香港大學係合格嘅， 係， 只不過當時我已經入咗去讀傳理系咧，我好中意， 係， 嗯，所以都奇怪嘅，大家會覺得嚇、哎、有啦，大學生你唔做，你走去都嗰陣時浸會都未係大學，未升格 的，所以當時爸爸其實都有失望嘅， 佢嘅失望冇寫喺個面度， 嗯。 所以呢個先至令到做仔嘅難堪， 嗯， 即係佢同媽媽都係好錫我哋，佢係用好佢唔好講少嗰啲人嚟嘅， 嗯， 但係就係佢越唔參與你嘅行為咧，你越唔好意思。當你做得唔好嘅時候，你更加唔好意思。 呢種都係一種 parenting 嘅方式喎。 係啊，又或者真係。你越接觸唔到咧，你其實好似想越揸得緊佢嗰個情況。同埋咧，嗰時有冇聽過阿爸爸自己除咗話即係養屋企人啊嗰樣嘢，佢有冇話自己想做啲咩嘅咧？或者自己做人係要點咧？你點樣知道或者點樣 做人咧？正正就係即係今日我帶上嚟嘅，即係呢一份就係正正其實係。即係雖然佢冇講呢幾句説話俾我，呢兩句説話俾我聽，但我完全就係由佢嗰度學翻嚟。我其實都幾行使呢十二個字嘅。 嗯。 咁我俾大家分享咗先啦。呢個我爸爸嘅即係親筆，我爸爸嘅毛筆字係好叻嘅。 嗯。 但係你睇到係2003年咧，其實我爸爸已經九十幾歲。 嗯。 咁我嗰陣時候我老豆即係可唔可以送一個墨寶俾我？係。咁。老豆，我想你寫毛筆，佢話我手震，佢、已經即係，咁、所以佢就用鋼筆寫咗。咁呢幾個 字，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 嗯、 其實係我 read 到我父親 其實就係即係佢係喺佢自己嘅原則底下，佢唔係去 please 人，咁佢係去取悦自己，取悦佢嘅屋企人。呢個係對我好大影響，即係尤其是我做呢一行咧，坦白講，理論上我應該係 please 大家嘅。咁但係喺盡如人意之前，如果我過唔到自己嗰關去盡如去如你咧，我寧願唔去，我一定要過到自己個關先。因為有多時就係你做啦，我硬係每一次我就會諗起老豆呢句説話。 但係咧嗱，個重點其中無愧於心啦。無愧於心有兩個方向嘅，一個就係、是、哦，我個本意初心善良，咁就無愧於心啦。但係另一樣嘢，通過你剛才話，你考唔到好成績，覺得自己有愧於父親，其實你由頭到尾對自己都幾 hard 嘅，即係你要過到自己個心啊，其實都對自己都幾多要求或者幾責備。呢樣嘢好似係咪從細個一路到工作都係咁樣？ 啊，喂！呢個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咁樣講我， 真係咩？ 係啊係啊係啊！我又有少少毛管動，我哋咁樣講一講我，係咪咧？又好似係喎，即係我唔識，我唔識得去，但我同意你嘅講法咧，即係我唔識得去 elaborate 啦。但係我同意你呢個講法，突然間你咁樣講我係喎，即係正正因為佢對我嗰、那個。唔好話冇要求，而係佢嘅要求唔係、令到你抗拒，而係佢喺遠遠咁樣對你有一個寄望，而你令佢 let down 咗佢、，let down 咗佢之後，因為我小學讀書都幾叻仔嘅，中學都唔差嘅，即係都唔會考第尾啦。總之，咁但係當我竟然喺一個最重要嘅關口令佢失望嘅時候咧，呢個係我係好，我覺得係好。好愧疚，咁我只能夠就係、是、好努力咁去補償。係啊，咁又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就記得一個畫面，呢、這個畫面都幾深刻。就係、是、我有一日我已經做緊嘢啦，我喺已經係電視台啊、電台啊，即係已經做咗，大家都認識邊個謝欣瑞。咁然之後有一日我同爹哋去一間地方食飯，佢突然間見到個有一個侍應走埋嚟望一望我，啊謝先生咁。我見到佢突然間好驕傲咁，你識我個仔啊？你識我個仔啊？咁，即係佢突然之間嗰一刻嘅驕傲，我係老豆，即係嚇 對得住。 父子之間係嘛嗰種一個眼神， 好惡嘅我老豆，但係係啦。 嗱，阿細伯佢有呢兩句送俾你咧。但係你有冇嗱？我聽頭先阿蛋哥就係話，我一路都有行住呢兩句活出嚟嘅。有冇啲嘅時刻咧？你係有愧與冇愧，對邊個都好呢、這個嘅界線裏邊嘅咧？點處理咧？其實嗰個時候有冇啲咁樣嘅真係情況啊？實際面對嘅一啲事咧，你係我有少少可能。對唔住某啲觀眾或者自己或者我身邊同我工作嘅人有冇試過呢啲 case？ 跟住你點樣處理？ 哦，如果即係好喺我做嘢方面嚟講咧，我有一次係都好多年前，就係嚇嗰次就係一個貪勝不知輸嘅一個小野心，就係我要將小男人周記擺上舞台做舞台劇。咁然之後做舞台劇。咁好好啊，好多人幫我啊，咁啊就做六場。咁然之後，我做咗第一場之後咧，我有一個好好好好嘅朋友，行喺後台行埋嚟就話：，咁我點啊？佢突然間面色一沉，佢就喂唔係我以為你唔係咁樣嘅，我以為係咁樣樣嘅，但我身邊啲人都係啲觀眾都係咁樣樣喎。咁我 expect 佢會讚下我啊嘛，佢冇，可能呢啲就係好朋友啦，冇讚我，我嬲到咧破口大罵佢，即係其實 即時， 即係個大罵唔知係就係、是、因為點解啊？因為我知啊，我心底知，即係我心底知道，哎呀，今次我失咗手，而俾你睇穿，而你係我最好嘅朋友啊。你係應該嚟話俾我聽，但 但係我接受唔到啊。即係我唔知咧，即係嗰一刻係我覺得我 let down 咗自己，我 let down 咗大家，所有嘢都係冇人盡如人意啦。我又有愧於心，係因為我掌握得呢一個舞台嗰、那個舞台劇嗰、那個，我攞錯咗個重點。 我睇過一個訪問，你講話即係70歲啦，係嘛？呢一個咁樣嘅邁向啦。對自己係唔係嗰個有愧嗰樣嘢咧？係咪開始識得輕鬆啲？因為好似一路嚟都好多時都會對自己好苛刻咁樣。 我冇啦，我諗我近呢10多年咧，我已經要學曉 let go 放手釋懷，即係同埋係即係我想點樣活就點樣活，即係。我唔係話啊！我而家即係可以即係唔係即係我做嘢，我仍然需要即係我要有個 marketing sense， 我要知道大家中意啲咩嘢成。但係啊，不如咁講，但係我受呢10多年，我深受我嘅另外一位即係 mentor 好朋友影響，佢出又係即係佢大我2年啦。 亦師亦友啦， 亦師亦友啊，陳淑芬女士 Florence 啊，即係大經理人。佢都係佢踏入咗60歲之後，同我講佢阿蛋，我而家開始咧要識有趣嘅朋友，做有意思嘅事，夠啦。咁我哋係咪即係話啊？有啲人話退休啊，唔做唔係，係呢兩樣嘢係喎。我去識有趣嘅朋友幾好啊，幾得意係嘛？然之後做有意思嘅事，我有意思就係你自己 happy 啊。係嘛？我開心，我做得我要討好咗我自己先，氹得我自己開心先。我開心，我拎出嚟嗰個 product， 大家先至會開心。我成日都會覺得你要經自己嘅入邊去篩選過，你先至夠膽拎出嚟。 係。 咁我覺得我而家做緊嘅嘢都係咁樣樣。 同埋個重點係都仲係要做事同埋要識朋友，因為好多時候去到某個年紀咧，就好似唔使識新嘅朋友， 啊、 不過要識嘅，不過係識有意思嘅。 你講緊而家譬如我70歲咁啊，我而家有一個師傅，佢只係25歲啫。 哦，教咩咧？ 誒係啊， 佢就係一個音樂劇嘅導演。 嗯， 佢叫陳欣石。 嗯， 我認佢做師傅，因為佢帶我行入去，即係好似啊，原來我做乜嘢電影、電視嚇、啊、前幕台、前幕後啊、出版啊，咩我咩都好似做過。但係我好似我冇入過音樂劇嘅世界，而仲要係即係佢好堅持係要香港要有一個長壽音樂劇，即係呢一個 mission， 我覺得我應該有份參與，我唔係要去幫佢啊，我要哀佢俾我加入添啊，而係我希望將來如果有一日鄭丹瑞瓜老襯，但係原來長壽音樂劇喺香港突然間有條街叫西環嘅 West End 咁、啊，喂而係。我都有份將佢打造嘅話咧，我自己會覺得呢個就係我想做嘅嘢、有趣嘅事，有趣嘅朋友陳欣石，有意思嘅事。 係，剛才咧蛋哥開始話做 slasher 咧係因為咗生存嘅，聽一聽下咧，其實原來為咗有趣。翻嚟再聽一下佢同其他 slasher 係點樣合作同埋點樣玩。嚟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多妻小男人蛋哥喺度啦。剛才咧就傾緊即係關於你去到即係而家呢個資歷，居然仲揾到一個師傅，而呢個師傅咧係喺音樂劇嘅界別裏面有好有才華啦。但係你認識佢嘅時候，佢都應該仲係好細個， 19歲認識佢，咁樣我先至驚為天人。香港正正就係需要呢啲年輕人啊嘛，我哋呢啲老嘢就要嚟。翹埋手睇嘅咋 ，OK， 即係我能夠將我可以輸出嘅嘢，咪盡量可以幫到手就幫手啦。但係你唔幫唔到嘅就係佢嘅 talent， 因為呢個小朋友就係音樂劇，佢作歌，佢自己 arrange， 佢寫填詞，佢導演，佢。嗰啲叫咩台燈聲，佢全部即係自己成個製作，佢全部一手一腳，即係你睇到直情係哇，喺邊度揾個咁嘅人出嚟？咁所以即係我係真係即刻第二日我哋約咗佢出嚟，我俾3集小男人周記佢，我話你同我做音樂劇，而佢係19歲，佢自己都唔相信，但係嗰個你係咪傻㗎？即係我19歲，我拖都未拍過， 你點會同我講小男人即係講婚姻講男女關係㗎嘛咁？我唔急嘅，你慢慢嚟啦咁。咁終於喺佢今年25歲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終於呢個合作就嚟緊啦，即係會承認啦咁啦。咁我好開心，終於有一樣嘢我可以即係同年輕人一齊去再做。我好中意同年輕人一齊，因為我學到嘢。即係唔好令到自己成日都覺得自己好似好老餅咁樣樣。 我可唔可以咁問咧？今次你有冇 expectation 嘅咧 ？expect 咩啊 ？expectation， 你有冇啲咩期望嘅咧？即係對於今次同阿陳欣石 合作，係 啦。 我有期望，但係我唔係話，我唔會期望啊 box office 要做啲 咩 咁樣， 而係我嘅期望就係、是。呢、這個會係成為，因為佢已經有一個第一個長壽音樂劇喺度 run 緊 ，run 咗成700場噶啦。咁、我就係、是、我會期望，又係啦，成我就係、是、我成日同佢咁講，我話我個期望就係到我瓜老襯之後，呢、這、一個小男人周記嘅 musical 繼續喺香港可以 run 到唔知幾時。即係呢個係正正先至係我嘅期望。 即係部署戲咁樣啦，即係不斷係嘛，阿加菲 Christie 咁就行咗幾耐都仲喺。 Exactly 係啦，係真係咁嘅。 但係你剛才少少倒帶先，你就交低咗個三頁，然後就講慢慢嚟。我想講嘅就係、是、有陣時同所謂年輕人合作咧，作為前輩啦，其實都會有意識，就係點樣唔俾到壓力，但係同時間又俾到動力。嗰一個拿捏咧，你有冇諗過？你點樣去執行嗰個同年輕人合作嘅嗰個關係？ 請佢食好多嘢咯，即係要佢知道我其實我係認真，即係我唔係講下就算，我又唔逼你，因為我前面都講過啦，即係我嘅人就係好耐之前已經我嘅 mentor 已經即係俾咗好多嘅教訓俾我，其中一樣嘢就係用人莫疑。你信到佢，你就要將嗰件事完完全全交俾佢，而唔係咁，等我嚟啦咁。我今次係真係，因為首先我唔識啊嘛，所以我點解叫佢師傅咧？就因為我唔識，我要向佢學。佢點樣教我咧？最好噶啦，我有樣嘢，師傅叫小男人周記攞去，我俾你。你話俾我聽，你應該點做？然之後我喺你個籌備，你作歌啊，你即係俾啲歌我聽啊。然之後你諗住點樣去排啊，揾啲咩人嘅時候，我喺度學嗰件事。 係 啊，實在開咗我另外一個世界出嚟。 但我比較難想像個原因就係因為蛋哥嘅心目中就係一個創作人，無論喺邊個媒介都係創作人。創作人係一個講故事嘅人。咁而用音樂劇講故事，當然有佢嘅專業啦，但係佢個。底個核心都係講故事啊嘛，你行走江湖咁多年，都係個講故事嘅方法噶嘛。有冇一啲矛盾位或者啊佢講故事嘅方法，你係啊咁樣都得？有冇呢啲位都係要去傾下嘅咧？ 呢個正正就係即係點解我會咁沉迷喺呢一個師傅仔嘅即係佢嘅作品上面咧？就係、是、首先有兩樣嘢咧。第一樣就是我睇到佢好似我年輕嘅我。年輕嘅我唔係話，即係佢好叻，唔係我年輕好叻，而我睇到佢嗰度火，即係佢對於佢要追求嘅嘢，佢堅持嘅嘢，你會睇到佢係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即係我要做到呢件事。即係當佢話要做第一個長壽音樂劇嘅時候，我哋身邊佢我都有好多即係朋友，即係老人家唔好啊，死得㗎。嗱，係我一個即係真係唯一一個我做啦。首先唔關我的事，你做，但係。結果所有話叫佢唔好做嘅，都喺去到第500場嘅時候，都係沙林，佢做到。係 OK， 你其實而家年輕人就係、是、你其實一真係要放佢出去。你唔能夠再俾用我哋以前嘅世界去話規範佢，亦都規範唔到。咁佢係亦都俾到呢一個感覺我。而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啱啦，原來我升啊，最緊要呢樣嘢要升嘅。即係喂，呢個世界亦都有好多好多好有才華，但係有時大家真係升唔到嘅。即係我喺我咁耐以嚟有兩位啦，第一位叫陳慶嘉，阿歡，我同佢嘅升之升就係、是、我你唔喐下條尾已經知道哦、啊，你要寫呢樣嘢啊，好啊好，我要，我未講喎，我明㗎啦。大家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兩個，第二個就真係陳欣石，即係你睇到佢做嘅嘢。佢設計成個小男人嘅音樂劇嗰、那個，哇！ 俾著我都可能係咁做喎。但係我唔識，而佢識得啊咁我要睇落去睇下點做。而唔係話喂，我俾樣嘢你搞咗佢，突然間小男喺度殺人嘅咁。即嗰樣嘢就係原來好升咯，大家個波段好 frequency 好啱曬。 你見到啊年青人啦，陳欣石咁樣，你覺得最睇重係佢技巧或者某啲嘅心態？你覺得或者係最似你頭先話與神殺神，與佛殺佛嗰樣嘢係一種咩咧？心態定係點樣嘅一種衝動？有一種理念初心想做嘢，乜嘢嚟嘅？ 就係佢嘅初心。即係佢同我講嘅，佢係做到，唔容易嘅。佢係我要做香港第一個長壽音樂劇。講啫，長壽喎，你去邊度揾個場？肯俾多30場你啊？ 個場唔長壽？ 個場唔長壽，唔得啊嘛，要公平使用啊嘛。夠膽死自己走去攞住個 proposal 同個地產，我想咁喺呢度打爛你呢四個商場嘅呢四個鋪位去做一個，人哋又肯俾佢玩喎，癲喎，做咗幾百場。即係你睇到佢呢一個咁樣嘅過程，你都已經佩服啦。我哋冇幫過佢嘅，而唔係而家有一個好大嘅財團喺佢後面話我俾錢你，佢而家佢嗰件事都喺度蝕緊錢，但係佢就係要。佢要做呢件事，你就喺度，我睇下你點樣過嘅咧呢幾關。作為一個即係幾十歲，即係經過歷經好多歷練嘅嗰啲，我都喺度睇緊。然之後佢一關過嚟，又一關又一關，然之後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重視呢一個年輕人。 係有冇一啲你而家作為你自己嚟講咧？你都好想與神殺神，與佛殺佛，想做嘅嘅一啲嘢，嗱未必一定係真係作品或者點樣嘅情況嘅，係啦。 已經冇去到咁刺激嘅， 咁刺激。 但係譬如話我喺度諗緊，我70歲咯，我入行50年，我送樣咩俾自己咧？咁嗰樣嘢會唔會搞得好複雜嘅咧？咁好啦，幾廿歲人開始識得走精面啦，唉，即係人哋走去紅館地，哇，喂，嗌曬所有歌星嚟唱歌嚟賀下我啊咁，有人曾經同我提議過，我話我唔係呢一隻，咁結果我而家就70歲11月啦，我為自己出一本書，我已經好多年，我曾經都發過誓我唔出書噶啦，即係我當年出書，即係閒閒地都40多版， 因為已經40多版啦嘛。 而家話俾我聽，一版都仲有幾百本翻嚟屋企擺倉度，即係好陰功啊。咁但係我覺得我可以喺呢個年紀揾一樣嘢送俾自己，咁嗰本書叫做《我失敗》，希望你成功。咁我50年嚟太多失敗啦。太多事情，咁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等大家借下鏡。 都係翻文字嗰度，所以 係最後都係翻文字。 係，因為你剛才講嗱，即係有趣嘅朋友剛才講咗啦，做有意義嘅事就係、是、可能出本書啦。我原本以為個答案係演戲嘅，因為上排我睇咗另一套關於動物嘅狗仔嘅片，我係睇得好感動嘅，我亦都覺得啊，呢、這個係咪就係蛋哥其實一路都有個戲癮？點都要做下戲嘅咧，我以為係演戲嘅，其實 唔係導演演員，其實都唔係我嘅，即係我啊，即係我要攞獎啊！我要做乜？我好熱愛，我教好多學生做演戲啲理論，我成日教完之後得唔得㗎？你係咪鄭丹瑞？你係咪真係喺度虛嚇？即係喺度呃鬼啲學生啊？我自己做一次俾佢睇。即係我用我嘅方法去做呢一個動物呢套戲個角色，咁然之後第日教再如果要教嘅時候，咁我嗱你睇啊，就有個版。雖然我已經冇力去教演藝好辛苦， 但係你都嘗試通過你嘅文字將你嘅學到嘅嘢， 因為呢個係我諗 all I left， 我剩低嘅就係我仍然有呢、這個就係我最熱愛嘅嘢咯。 如果話有一樣嘢，你自己喺你自己嘅人性格又好，經歷又好，你要抽一樣嘢俾你而家兩個女，你會抽一樣乜嘢嘅特質 是關於你的，在你的失敗了咁多，亦都成功了很多，在咁多裏面你會抽哪一樣嘢？ 不要放棄了。即係我喺我喺幾廿年嚟咧，我係我反我比較驕傲嘅，冇我其實輕輕要有啲小成就，大家認識我啦。但係衰嘅時間好多，問題就係我冇放棄自己咯。即係我冇，咁啊係唔得噶啦，啲轉行啦。你諗我幾廿年，我都係走嚟走去，我都係喺呢一個即係呢個 umbrella 下邊，係咪？即係台前幕後啊咁。而有好多嘢我做唔到嘅時候，我冇放棄過嘅，即係其實係我試下用另外一個角度去點樣可以再可以貢獻到或者做到咯。咁呢個都係我希望，即係唔好咁容易放棄咯。 但係去到節目尾聲啦，咁樣即係蛋哥，你作為第一代嘅 slasher， 如果今時今日要你同而家做緊 slasher 嘅年輕人講一句説話，你會講啲咩咧？咁樣 遵從你自己內心嘅 calling 啦，即係好多人可以俾好多意見俾你嘅，但係其實我唔知道你哋興唔興對鏡傾偈啦，即係對鏡刷牙啫，係嘛？就好少對鏡傾偈。我成日好鼓勵大家可以唔使三省吾身嘅，你得閒對面鏡同自己傾下偈，去揾翻你自己嘅初心出嚟啦。 今日好多謝蛋哥同我哋分享佢嘅人生。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傾， 拜拜。